在意，我也生气。善良还是心太软，竟然他失恋你安慰他一整晚，是我太嫉妒，是我吃了醋，你叫我别再哭，我的嫉妒让你觉得不舒服。我真想大闹一场，不再装模作样，嘿呦，爱情是有限度的宽宏大量。我真想大闹一场，不在意我也心伤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凌晨三点钟，我想这个时间点呢，可能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已经睡了，但是也会有人呢在这个时间还在挣扎当中。这首歌呢绝对在华语R&B上留下了自己一个很独特的位置，张志雄的转音和真假音的转换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，有很多出彩的地方。来回味一下这首曲目凌晨三点钟。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，喝了点酒，头有点痛，寂寞的夜，点燃空虚的夜，暂时把心放空。你晾的床单忘了收，被烫的衬衫有点皱，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。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 Baby, baby,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， 只怪那一刻话说得太重，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Baby, baby,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， 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。现在我才懂，只